手串悠悠，是那童年的好酒。 今天的开场曲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些的揪人耳朵，因为这是一首翻唱作品，这就是杨坤和田园的《弯弯的月亮》。我不知道音乐导航在你的那个城市是白天还是晚上和你相见，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晚上听到的这首歌的话，通过一扇窗户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看看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月亮是否又圆又亮呢。这是我最近在某卫视音乐竞技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歌，感觉田园和杨坤把这样一首歌改编得太漂亮了。田园从一开始的柔情似水到后半段的高亢浑厚转换自如，而杨坤的嗓音呢，一如既往的是属于那种低沉独特，但与田园配合起来时而刚时而柔，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一种活力。竞技实至名归，但是这档节目中叶倩文的惊喜现身演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实力唱将的魅力依然是那么的依旧，来感受一下这个大气洒脱的版本。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到你想好，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因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 么这首歌就不用多介绍了，叶倩文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在很多观众的眼中或者说是印象中，末世情歌是莫文蔚的独特演唱标签了。他曾经所演唱过的什么爱呀，他不爱我啊，剩下的果实等等哈，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以独有的末世唱腔把每个人都拉在了他的怀抱当中。那么他这次呢，在这一档节目当中也是翻唱了一首比较逗萌的小曲儿，就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哈。此番的巡山呢，虽然说他是以娘娘的身份来巡山，妩媚又霸气，让每一个观众一饱耳福又格外的养眼。同样在这个作品当中也是保持了莫文蔚个人巡演的一贯高质高水平的风格。这个小节有请莫文蔚，大王叫我来巡山，这里是音乐导航。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这首歌是否也会记载着你的记忆呢？这里是每天30分钟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来分享节目的那些内容呢？同样在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找到肖辉哈。怎么找到肖辉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在添加好友这一栏来输入DJ 肖辉 ，DJ 呢是大写，肖辉的全拼拼音0321，加关注之后就会找到我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我继续在这等你。 人群中，我找不到你，还有往日的相偎相依，陪着寂寞等黄昏，只有回忆